当时他住校，是姐姐李静来叫他回家的。看着姐姐李静红肿的双眼，李林便什么都知晓了。母亲患有红斑狼疮，久治不愈，对李家祖传的中医馆而言，这不失为莫大的讽刺。李林明白会有这么一天，但是不明白这一天为什么来得那么早。从那之后，李林开始探究生命本身的意义。对每个生命体来说，死亡才是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李林选择殡葬学专业的原因。李林是看淡生死的，何止生死啊，有好多东西在他来说都淡了。所以李林需要面前这个女人，他的妻子，时时警醒他。李林为人子，为人夫，更是为人父，他的肩上还有好多哪怕他不愿意承担却又必须承担的东西。李林扶着妻子坐下，紧挨着他。医生都说了，这警报已经暂时解除，现在就是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后遗症。你看我们学校的刘教授啊，他也中过风，现在除了左手有些不方便，其他都是好好的。再说了，就算我是说最坏的打算，就算最后这半身不遂的，我们可以让兰香姐过来照顾咱爸啊，或者另外再找个人，怎么都能够解决。有我们，有老贾他们，能让咱爸受苦吗？ 嗯，要给爸爸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 嗯， 许梦安显得有些任性，看起来就像另一个许梦欣。 这夫妻过日子，到了女儿都已经15岁的现在，是早已摸清彼此的脾性了。可这些年，许梦安变了很多，变得端着了，变得不再轻易在李林面前表露情绪了。像这样的失态，对许梦安来说并不常见。当然，李林能够理解此时的许梦安。李林就拍拍妻子的肩膀，说道：“这些还用你说吗？该怎么治疗，怎么照顾，都你说了算。” 许梦安刚想说什么，只觉得喉咙一动，直接干呕起来。李林手忙脚乱地倒来热水，又从冰箱里找了些水果。看着丈夫切得奇形怪状的橙子，许梦安的眉头皱得更深了。爸爸的病不消说，后遗症只在严重程度的高低，必是要人照料的。找保姆是自然的，可为人子女的怎么都不可能找个保姆就撒手不管吧。再者，李云街的问题接踵而至，摆在眼前的就是中考，还有许梦安自己的工作。许梦安满以为自己不会那么早被替代，然而老板却已经在物色新人，看中了蓝海传媒的黄思思。黄思思真年轻啊，不但年轻，她还长了一张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脸。那张美好而平静的脸，像极了许梦安认为的自己现在拥有的美好而平静的生活。然而，真相是这样吗？李林。 许梦安的神情有些奇怪，每次她连名带姓的叫丈夫，总是有要事商量，又或者每次她说出自己的决定前，就没想过真的要跟他商量。李林没吱声，静静地等妻子说后面的话。 我觉得要不这个孩子还是不要了吧。 你说什么？李林怎么也没有料到妻子的重大决定会是这个，他们之前明明是说好了的。 许梦安抚着肚子，低着头，不敢跟李林对视。二胎我不生了，我不想生了。 这对许梦安来说真的是个极其艰难的决定，艰难到他差点咬破自己的嘴唇。砰，他们身后传来了一阵响声，夫妻俩回头看到了穿着睡裙的李云街。 我渴了，出来找点喝的。你们还没睡吗？妈妈，你要不要陪我睡？许富贵在打呼噜，听起来怪恐怖的。 啊，好好。许梦安点点头。李云街捡起掉在地上的饮料瓶走过来，一把拉住了许梦安的手。 走吧，快点。 母女俩上次同睡一张床还是去年出去旅行的时候，李云街招呼老妈躺下，还极为妥帖地给她盖上了被子。 妈，她多大了？ 嗯， 你肚子里的小妹妹呀。 李云街固执地认为这是个妹妹。三个月吧。 三个月我知道，大概就像一颗葡萄，我们生理课上有照片的，就是那种宝宝在肚子里长大的过程。 许梦安转身，他并不想给女儿解答这样的问题，他说，云街，快睡吧。啊，李云街躺下，嘴里嘟囔着，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许梦安心里咯噔一下，却仍故作镇静。偷听大人讲话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哦。 我仔细想过，最近这段时间我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听话了，去参加一天的握手会，跟着何璐去见网友，这些都是我不对，所以有了新的小孩，希望他比我乖吧。 许梦安转过身来，用胳膊撑起脑袋看着女儿。宝贝儿，妈妈没有生你的气，这些事都过去了。 这个新的小孩，妈，你应该生下来的。虽然我一直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还会要小孩，毕竟你们总说有我一个就够了。 不是你想的这样，云杰，妈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个宝宝对妈妈来说是个意外。 不是计划好的？ 就是因为没有计划，我才会这么手足无措的。 哎，老妈，你这个没有计划搞得我也头很大哦。 妈妈也会累，妈妈也会疼，妈妈也会哭，这些事是许梦安十来岁的时候才懂得的，在那之前他总以为自己的妈妈是无所不能的。许梦安的妈妈能把简单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一块本该扔掉的旧桌布改改缝缝就变成了花围裙，一条巴掌大的小鲫鱼加了豆腐炖汤，全家人都尝到了鲜味儿。一个烂了半边的苹果切切晒晒就是香甜的苹果干。在那个物质不太丰盛的年代，许梦安从没觉得自己家的生活比别人家差太多，而许梦欣呢，则完完全全是个万事不愁的小公主，这全都得益于许母的持家有道。 还记得那年，妹妹许梦欣刚上小学，发了水痘，妹妹起了满脸的红疹，痒得彻夜不能入眠，还发着高烧，妹妹忍不住拿手去挠，许母便拉过她的手说，要是挠就挠妈妈，妈妈不怕破相，但是欣欣那么好看，欣欣不能破相。妹妹哭得更厉害了，一脚踹向了许母的小腹。许母在厨房给妹妹做蒸蛋的时候，一面盯着锅，一面直掉泪。许梦安忙问， 妈，妹妹把你踢疼了吧？ 许母擦了眼泪， 不疼不疼，妈妈没用，没照顾好欣欣，可 可是啊，我就恨不得星星的水痘发在我的身上。大姐，妈妈真没用啊。 再有几年，许父上班的工厂效益不好，老是不能按时发工资。这家里呢，一边是马上就要上大学的许梦安，一边是嚷嚷着要换大电视的许梦欣，很是捉襟见肘。许母见家附近的小夜市人还挺多的，就动起了摆夜市摊赚点外快的心思。每每等他下班做好一家人的晚饭，就骑着小三轮车去夜市了。袜子、内衣裤、小饰品、灯泡，反正这许母的摊子上什么都有。 哦，算下来今天赚了整整50多了。 许母最喜欢的就是休摊后回家数钱。 呀，照这么下去，很快就能给欣欣换大电视了。 然而摆夜市这种事，刮风下雨不能出摊，上边管得严了不能出摊，还会遇到用假钱的。许母的付出总是比得到要多得多。第一次收到假钱时，许母急得直骂人，骂许父，骂许梦安，连最心疼的许梦欣也难以幸免。两年后，许母的夜市摊子居然有了不少熟客和回头客，只是夜市这片地要盖楼房了，这份外快终究还是没能继续赚下去。楼房动工那天，许梦安陪着妈妈过去凑热闹，许母笑着笑着就流泪了。 那个时候，许梦安的作文里总是在写母亲，坚强的母亲，伟大的母爱。可是在许梦安自己当母亲之后，他才发现母亲也会软弱，母爱并非万能。 妈妈，你到底有没有听我在说话呢？ 李云街看着许梦安。许梦安收拾好思绪，小指头挑了挑女儿的发梢。 在听的。我说你这么没有计划，你头大我也头大，可是有了宝宝不生下来，这叫做不负责任。 云姐呀，这是妈妈的事，何况妈妈都已经40岁了，身体条件…… 我懂，高龄产妇呗。 哎呦，你们这些小孩是不是什么都懂啊？ 差不多吧。 妈妈现在呀，不想讨论这个话题，有点困了。 李云姐一本正经地说，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呀。 许梦安本是想笑的，可是他实在是笑不出来。 第二天，许梦安和李玲赶到重症监护室外的陪护区，发现许梦欣早就在那儿了，他还带了家里的钟点工小英。这个陪护区是专门给病人家属准备的，不过30-40平的空间，满满当当的摆着上下铺。许梦欣坐在一个下铺的床沿，看起来异常冷静。 我没让妈过来，这要是有什么事儿，她过来也没用。哦，对了，老贾来了，正排队交钱，你们两个要上班的，这摊子事儿就别管了，有什么要商量的我会给你们打电话的。 小床上还摆着个大包，有种许梦欣要在这儿抗战到底的感觉。还没等许梦安说什么，许梦欣又说， 我问了，家属进监护室是定时定人的，每次只能进一个。 这时候一个护士走进了陪护区， 16床的家属可以进来了。 16床正是许父。许梦欣看着姐姐说， 我去。 好。 过了好一会儿，许梦欣才从监护室里出来，冲姐姐姐夫点点头。 爸知道是我，虽然说不了话，但一直朝我眨眼睛。医生说了，按照爸爸目前的情况， 再过两天应该就能转到普通病房了。 李林就说：欣欣啊，你这大着肚子呢，在这不方便。这样，你跟你姐都回去，我跟老贾留下来。 姐夫，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吗？你们去上班，这里有我和老贾。 李林还想说什么，许梦安却说道： 啊，那行，我们先走，有事及时打电话啊。 许梦欣转对小英说： 小英啊，你帮我送送他们俩。 这小英不过23、24岁的样子，为人却是很老练的。她微笑着说： 别担心，这里还有我呢，我会照顾好欣姐的。 等出了医院上了车，李林这才问许梦安：哎呀，让欣欣在医院你放心吗？ 我要是不让她在那儿待着，她一定会跟我闹。别看她那样，其实她心里难受着呢，她觉得爸是给她起病的。再来晚上再来换他们吧，她都快生了，还真能让她挤在那个空气都不太流畅的陪护区吗？ 你呀，这嘴上说不管妹妹了，其实你比谁都疼她。 就你话多。我先送你回学校，我呢也要去趟公司，咱俩把手头工作安排一下就该请假了，接下来是场持久战。怎么了？不方便请假吗？ 不是，你昨天说的那些话我慎重考虑过，我觉得你的决定还是有些草率了。 这孩子啊，来的不是时候。许梦安本来挂了前进档，又倒退回了停车档，扭头看着副驾驶的丈夫。而且啊，做手术的话不能拖，时间越长我恢复的就越慢，你瞧家里家外事情那么多，我真的耗不起。 可是这 李林啊，这件事没有可是。 许梦安要请半个月的假，这件事很快就在新苗传开了，有说是请病假的，有说是休年假的，有说是许父病危，还有个说法就是许梦安怀孕了。没人关心内容中心的许总监是否流感难愈，是否休假游玩，是否孝感动天，比起这些，怀孕这事儿更具有八卦的特质，也更易于被传播。徐总监疑似怀孕，别的部门看热闹，可这内容中心难免就暗流涌动起来。 这第一个坐不住的就是阿木。阿木是内容中心最资深的员工，还是前任总监的心腹，用前朝遗老来形容他一点都不过分。他自认能力不输给部门里的任何一个人，包括许梦安。无奈的是，自己一直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只当了个了胜于无的小主管，管的呢，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副总监的位置空缺很久了，许梦安说是要内部提拔。那么，既然是内部提拔，您倒是提一提啊。没想到他老人家口风那叫一个紧，一点风声都不走漏。照说这论资排辈儿，也应该排到阿木这儿了吧。 要是许梦安真的怀孕了，当务之急应该就是提拔副总监了。想到这里，阿木是又激动又担心。激动那不用说，他的胜算最大。这至于担心，以许梦安的性格和做派，谁知道他会不会半路搞出一匹黑马来呀？这会儿，阿木正在茶水间里泡咖啡，见小何也在，便巴巴地凑了上去。小何，你说那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我看他们说的有模有样的，说徐总监都怀孕好几个月了。 他们是谁呀？ 就他们呗。 我看你就是他们，他们就是你。我说阿木啊，你有闲工夫八卦，干嘛不抓紧时间找个女朋友呢？ 我说你这小丫头啊，挺横啊。那你脱单了吗？ 咱们有可比性吗？呵呵，我今年才25岁，不谈恋爱是因为我自己不想，暂时呢不愿意把时间精力花在这上面。可是你呢，你都30好几的人了，家里逼得急，你自己也心急如焚，欲火焚身的，只要看到适龄单身女子就恨不得扑上去问问人家对你有没有兴趣。哎，前台新来的丽丽，她跟我说过好几次了，说你老是约她吃饭，她都快找不到借口拒绝了。我呢是主动单身，你这叫被动单身，你跟我比吗？ 得可远了啊。哎，我说啊，这徐总监平时对你那么好，就没跟你透露点啥呀？ 要不说你找不到女朋友呢，也是活该单身。就你这智商，我刚才说了一大堆，白说了。 哎，你刚刚都说什么了？ 我转移话题，就是不想跟你一起八卦，你懂了吗？不懂的话，回家吃2个月的核桃，把脑子补好了，再跟我交流。跟你这人说话费劲。 哎，不是你，阿木词穷了。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 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在新苗传媒，小何怼完了阿木，转身离去。阿木看着他的背影，就暗想：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副总监啊！我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开了你这个伶牙俐嘴的小丫头。 哎，我说别想了，你呀可没权利开除我，因为呀就算要提拔副总监也不会是你。小何突然一个回头乐着说：呵，嘴巴张那么大干嘛？我还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哎，你把川姐忘了，人家虽然来得比你晚，可能力并不比你差哦。 我阿木愤愤然，气得拿咖啡杯的手都抖了。 小何嘴里的川姐叫林美川，被借调到市场部小半年了。阿木一时得意忘了形，也没能冷静分析局势。林美川只是借调，那就说明他分分钟都有可能杀回内容中心。那个女人可比小河之流难对付多了，她话不多，可做起事情来从来不给自己留退路，是个不动声色的狠角儿。还记得当时市场部缺人，林美川是主动要求借调的。这事儿阿木直到现在才醒过味儿来，姓林的根本不是为了体现什么哪里需要就往哪里钻的螺丝钉精神，表面上看是他清高，不觊觎空缺的内容中心副总监的位置，然而实际上人家玩的是曲线救国。这一举动不但博得了许梦安和老张的欣赏，他还算是在市场部锻炼过了，履历上又多了不可小觑的一笔。 阿木不免摇头叹气，他端着咖啡往办公室走，经过小会议室的时候，隔着落地玻璃看到了许梦安和瑞秋。阿木正探头探脑呢，门开了，林美川竟从里边走了过来。看到阿木，这女人只是笑了笑，扭头就走了。 小会议室内，瑞秋看着许梦安：梦安，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呢？ 许梦安扶了扶额头，没想好，想不好，有那么难吗？许梦安顿了顿才说，林美川是不错，但短板也很明显，他这人没什么团队精神，除了他自己，别的人他谁都不在乎，谁也不信任。这要当了副总监，不但是我的副手，大小也是个领导了，心里头只有自己不太合适。再就是阿木，能力资历确实上得了台面，就是他这个人。瑞秋笑了，我知道阿木太急功近利，而且在新苗的年头比较长，老油条了，工作上呢确实有点疲了。许梦安双手一摊，所以挺难的。世人都有缺点，关键还是看你怎么用。孟安，新苗有今天，你是功臣，你在专业上的表现我是服气的，可现如今开疆拓土对新苗而言不是最重要的了，你是总监得有总监的样子了。就是说我不会管人吧，要不这样，先把林美川调回内容中心，我请假的这段时间呢，把手上的事分分工，让他和阿木都来分管一些，怎么样？ 见瑞秋没有吭声，许梦安继续说道， 瑞秋，你可能不理解，这个部门是在我手里壮大的，怎么说呢，他就像我的孩子，交给谁我都不放心，但是我又很清楚孩子会长大，孩子从来就不属于当妈的。 受不了啊，女文青又开始抒情了。 你没有孩子吗？你不懂。 嘚瑟，就你有孩子，你还有俩孩子，行了吧，当妈还当上瘾了。 许梦安看了看自己的肚子说道， 请半个月假，不只是我爸的病，我是想应该做决定了。这个孩子你不要了吗，孟安？ 许梦安点了点头，没再说话，扭脸看向了窗外。李云街仰起了头，一群鸟掠过了灰蓝色的天空，他正和何露坐在跑道边的草地上，看着同学们一圈又一圈地从他们面前跑过，领跑的是刘思明。自从这刘思明放出话来说要竞选体育委员，整个人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坐在李云街他们身后的还有两三个女生，也正围着说话。女生嘛，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是有特权的，这些特权里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上体育课的时候可以光明正大地坐在一块儿聊八卦。何露摆弄着手机说道， 那么你还是会让你妈生弟弟咯？ 李云街似乎不想聊这个话题，只是说， 哟，何露，你还带手机呀？薛老师三令五申不让我们带，听说301班有一个被抓了，手机都给没收了。 没收了就再买，怕什么？再说了，手机是我的私人财产，不是他们想没收就没收的。 啊，我问你呢，你真的想要个弟弟吗？我之前跟你说了那么多，全都白说了。 哎，何露，我的心情挺复杂的，乍一听说我妈真的怀孕了，我非常生气，想着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 得了吧，这事儿啊还能跟你商量？李云街，你太天真了吧。 李云街学着何露翻了个小白眼， 这是我的招牌动作，你少学，就是学了你也学不到其中的精髓。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你往下说嘛，就烦你这公主病。 不过何露，我妈说不要小葡萄了。哦，小葡萄是我给那家伙取的名字。 何露听了直摇头。 什么？取名字？ 哦，就小区那只流浪猫，本来跟我们没什么交情的，你非要给它取个名字，叫什么许荣华，还说跟你外公的那条狗是一对，富贵荣华。行，取就取吧，可这名字一取，你和那只猫的感情就深了。 李云街这个时候瞬间红了眼圈。 别提许荣华了，许荣华又不是我们开车撞死的，小区里那么多流浪猫，有的比他还惨呢。可是何露啊，小葡萄不是许荣华，她是我妹妹，跟我一样，她也是我妈的孩子。 何露这个时候就笑了。 但愿是个妹妹。 女孩嘛，每个月的这几天本就容易赶上，李云街的情绪显得更低落了。 我外公生病了，还在重症监护室，老妈挺担心的。虽然他们跟我说外公一定会好起来的，但我能感觉到这个病不简单，连于叔叔和婉珍阿姨都来医院看外公了。昨晚我跟老妈一起睡的，她一整夜都没睡好，翻来覆去的。我也是，他不但担心外公，也纠结小葡萄的事。可是我呢，我什么忙都帮不上。云姐，这是他们大人的事吗？可是何露，问题我也不小了，马上就快上高中了。 那你能做什么呢？ 老妈嘴上说不要小葡萄，其实心里还是舍不得吧，我想再劝劝她。 何露把手机往裤兜里一塞。 哎呦，你呀，你早晚都会后悔的。 李云街还想说什么，那边体育老师已经在吹口哨。何露就拉起李云街。 走吧，集合完就该下课了。 体育课后是班会课。这初一的时候和初二年级的时候，班会课是李云杰最喜欢的。比如上个学期有节班会课，就是薛老师让大家谈谈自己的偶像。李云杰和何露准备了一堆一天的资料，什么海报啊、照片啊，还有视频啦。教室里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尖叫声和掌声。可是这个学期的班会课画风全变了，主题都是跟学习有关的，什么调整心态、备战中考之类的。大家对这样的主题都没什么积极性，因为这种班会课太乏味了，参与互动的同学总是寥寥无几。每次呢，薛老师都要让李云街提前准备发言。没办法，谁让李云街是文艺委员呢？ 李云街磕磕巴巴背完了事先准备的稿子，那些雄心万丈的话，每一句都不是他真心想要说的。他知道学习很重要，考上重点高中也很重要，可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除了学习，生活当中应该还有些别的什么。老妈说，考上好高中，考上好大学，是为了李云街今后的人生有的选。如果是为了有的选，他想选的明明是当个钢琴家。不过照现在的情形来看，李云街的这个梦想其实已经破灭了。 王哲推了推眼镜，站在了李云街的课桌前。 李云街，你刚才讲的真好，那篇稿子能给我看看吗？我想学习一下。 和李云街同桌的朱可欣捂着嘴笑了。班长，你还要跟我们学习啊？ 王哲没有搭理朱可欣，只是看着李云街。 朱可欣是学习委员，他和王哲的成绩不相上下，大概是存在着竞争关系吧，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太好。初三年级之前，李云街都是跟何露一桌的，直到这个学期，薛老师才把他的位置挪到了朱可欣边上。老妈说，这是薛老师良苦用心，希望李云街近朱者赤，这话没错。朱可欣嘛，他确实是姓朱。可不知为什么， 李云阶跟这位新同桌的总是要好不起来，他自己也曾不耻下问，向新同桌请教难题的。可是人家呢，遮遮掩掩的，就好像揣着什么重大机密，说出来要杀头的那种。就这样，还不如去问王哲呢。王哲这人虽然古怪点，但起码对人坦诚，有什么就说什么。李云阶从桌肚子里掏出了那份稿子，那，拿去吧。 王哲笑着接过稿子，又说：“我妈给我报了个补习班，还不错。云阶，你要不要一起啊？” 啊？什么补习班？还能是什么？肯定是外面的补习班呗。自从前两届闹着要取消周末的补课，大家只能在外面上补习班了。这些人也真无聊，自己不想学还不让我们学。 朱可心这么嘟囔着，李云阶就看着这两位学霸。 你们都在外面上补习班吗？ 啊，所以啊，我建议你跟我一起。哎，怎么就跟你一起了？你们这又在聊什么呢？ 一身汗味的刘思明小跑着过来，就跟小旋风似的。 去，没你的事啊，我们正在聊补习班呢，李云阶要跟我一起去上补习班。 说话的王哲脸上不无得意。不是我。 哎，算我一个。 刘思明的大巴掌啪一下拍在了课桌上。许梦安把部门的人叫到一起，临时安排了个短会。看到原先借调到市场部的林美川也在，众人面面相觑，却也心知肚明。更有甚者，早就猜到这林美川是回来跟阿木抢那个副总监的位置的。 阿木当然是不高兴了，可又不好摆在明面上，便只跟着打哈哈。这位徐总监平时看着虽然和风细雨，面慈心善，可是做起事情来绝不手软，更不会存在什么商量的余地。 果然，许梦安没半句废话，花了十几分钟就把工作安排好了。刚要离开会议室，老张便走了进来。其他人看到老板来了，也都识趣地离开了。 等这些人都走了，老张才微笑着说：“哎，这有什么要帮忙的吗？你们尽管跟我说啊。我有个朋友是中医院的主任医师，他的科室就能帮中风患者做康复训练的。” 谢谢你，老张。 哎呦，孟安啊， 嗯， 你到新苗三年了，可以这么说，新苗这棵苗啊，就是在你的手里成长起来的，我内心是很感激你的，没拿你当过外人， 嗯， 啊，所以啊，也希望你别把我当外人。 那是， 啊， 那是。许梦安不知道老张这话里埋着什么扣，兴许跟公司疯传的自己怀孕的事有关。可是既然自己并不打算要这个孩子了，自然就没必要跟老张说了。许梦安也微笑着说：“怎么会呢？我只是不想把私事带到工作中来。老张，你多虑了。”“ 啊，我相信你，一切问题你都能够处理好。赶紧回去吧，好好照顾你父亲啊，也要照顾好你自己。” 等许梦安赶到医院，小英已经不在重症监护室的陪护区。许梦欣孤零零地坐在窄小床铺的边缘，看起来无精打采。见姐姐来了，许梦欣的表情仍没多大变化，只是示意姐姐过去坐。现在这些钟点工脸还真大，我说给他加钱他还不干，说是有安排了。很显然，许梦欣说的这个他就是小英。人家是钟点工，又不是护工。欣欣啊，小英本来只在你家里干家务活，冷不丁的让她来医院陪护，她当然不会愿意的。没事的，我们请个护工就行了。 护工老贾已经请了，我只是气不过嘛。我对小英多好啊，除了工钱，什么衣服包化妆品算起来也送了她不少，我没拿她当外人呢。她呢，她是怎么对我的？ 这句我没拿她当外人，让许梦安想起了刚才老张说的那些话。许梦安笑了笑说， 不过就是个雇佣关系，你搞那么复杂干嘛呢？再说了，就算不是雇佣关系，世上也没那种道理说你对一个人好了，那个人就非得对你好啊。 他许梦安在新苗的这几年是全心全意披荆斩棘，老板也未必见得是拿真心待他的。 不是吗？不应该吗？ 许梦欣不解，看着姐姐。许梦安说， 欣欣啊，你都老大不小了，这种情况，好了，没必要因为这些事情生气，爸爸情况还稳定吗？ 还好的。 许梦欣抬手看了看表， 嗯，等会儿可以进一个人，你去看看他吧。 欣欣，你去也一样的。 大姐，你又来这套，我最烦你这套了，搞得好像你比我大度，什么都让着我似的。爸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我很担心他，所以早上我一定要先进去。可是现在你怎么也应该去看看他了吧？你不想见他，那他还想见你呢，搞不好他想见的只有你呢。 许梦安一阵错愕，她实在不理解妹妹的脑回路，这都是什么逻辑？ 姐，你从小就比我懂事，爸爸也更宠你，更信任你，他当然更喜欢你呢。我只会惹祸，只会给他添麻烦。 许梦欣低着头接着说， 我都恨死自己了，什么抓老贾的现行，老贾他根本就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要不是我无理取闹，我婆婆也不会闹到爸爸那里，他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 欣欣啊，别自责了。 你知道吗？你们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难受，真的，哪怕你骂我一顿，都比这样好。我捅了那么大的娄子，你们居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数落我，妈还安慰我说没事的没事的，和我没关系。有没有关系我心里没数吗？我骗得了自己吗？ 许梦欣越来越激动。许梦安看看陪护区里的其他病人的家属们，就示意妹妹冷静一点。 我就是堵得慌，没想跟你发脾气，我现在是个罪人，哪有资格发脾气？ 这时候护士走进来， 十六床的家属可以进来了。 许梦欣推了姐姐一把， 去呀。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 哦，嘿妈妈，那天你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你可知道它已化作伤痛，滴滴落在我心扉，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看我是那男生，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